超强台风暹南落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72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气温介乎28至3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周末至下周初骤雨减少，日间干燥及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949点，下跌74点，总成交金额961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27点，跌咗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70点，跌4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美团185蚊，跌过7。腾讯控股323.6升6毫，恒生中国企业69.78跌2.8。阿里巴巴95.2升5仙，盈富基金20.5跌2仙，新东方在线28.85升6蚊，快手68蚊跌2.95，比亚迪股份263蚊跌过2，友邦保险76.45跌过1，京东集团247蚊升2蚊。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8，日英镑9.216。瑞士法郎8.095，澳元5.459，加元6.049，新西兰元4.861，欧元7.8696，每百日元对港元5.6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98。日经平均指数报28,195点，升咗316点。港金报16,24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4.54美元，卖出1,735.0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咁啊，较早前咧，尖沙咀广东道北行线去油麻地旺角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对开嗰度附近咧就发生意外事故，而家仲系处理紧嘅，一带都系相当之多车嘅，龙尾塞到去梳士巴利道弥敦道嗰边嘅，广东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对开，因为有意外啊，部分行车线受阻，塞到梳士巴利道弥敦道嘅。隧道的情况，东区海底隧道现在港岛入口龙尾近住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中环广场，西行塞到铜锣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都相当之多车了，龙尾塞到去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那边，现时沿着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和去湾仔方向呢，要实施间歇性封闭的措施的。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近学园街，港岛路面黄泥涌峡道去湾仔方向近住司徒拔道回旋处至到深水湾道那段呢，现时较为多车的，而司徒拔道下行近住皇后大道东照东山台段都是多车。黄竹坑道部分路段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黄竹坑道去南丰道方向近住葛亮雄医院对开那里快线封了路，比较多些少少的，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九龙路面方面，现在龙翔道近住钻石山段来往方向都是繁忙，去观塘方向龙尾近黄大仙中心，去荃湾方向龙尾在虎山道，新界呢现时大埔公路的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市中心一带都是较为多车的。石蔭童子街仲係有啲緊急維修需要封路嘅。童子街介乎禮石樓至到北葵涌街市嗰段呢，繼續實施單線雙程行車嘅，經過都係小心啦。安全車速報告有將軍澳寶順路寶康路橋底去常德村。最後提提揸車嘅朋友呢，就係、是今晚的日落时间是下午的6:42，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6:06。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所以我就搖下頭， 即係好臭係嘛？ 好有好有呢個活力啊！ 好 叻 ，OK 好，係啦，咁啊，所以就 所以就跟住喐啦， 講翻成條啦。我哋啱六點鐘會有佢嘅訪問，帶嚟佢嘅新歌 FF 啦。咁啊，亦都會講到喺呢個暑假到底佢會點樣過咧？大家想知道咧，就聽六點鐘。 亦都講下佢，因為即係呢個 BFF 啊 ，FF 啊 BFF 係 BFF 啊 ，Best Friend Forever。 對唔住，我成日。挂住咗另一首歌， 因为呢期有几首嘅，之前 Frankie 叶叶燕婷 FF 啦，跟住 Chantel Hashtag BFF 啦，跟住 JW 今日 又 FF 啦， 出咗首新嘅 FF 啦。 总之最近就有好多 FF 啦，我个人又有好多 FF 啦，咁就搞到所有嘢都 FF 啦。 佢哋唔好睇咁多啲相噶啦， 系啊， 唔好留言住咁多噶啦。 Sorry， 所以啱啱听到，即系佢亦都会分享到，即系 Best Friend Forever 呢一样嘢，佢自己又点样样去理解，佢自己身边有冇啲咁嘅好朋友咁样咧？ 冇错冇错，咁啊，转头六点钟就会听到噶啦。今日咧想讲嘅嘢咧，就其实同我自己自身同埋波性嘅自身都系好有关系噶，即系睇翻呢一条嘅事业线啊。我见因为见你呢排好忙咁样， 做 gym 系嘛？ 唔系做 gym 啦， 所以有 你就你算啦，你做 gym 嗰啲收翻埋啦，你边有做啫？ 我寻晚做完， 你一个月终于做咗五日， 有啊，啱啱五日咯，上一个月 系咯， 太少啦， 算数啦， 我会做翻多啲。 叫做 gym， 你呢叫活动一下啫， 系啊，叫喐下，好似上次洪家豪讲，诶，唔好话跳舞，叫喐下啫， 喐下啫。咁但系有咁讲嘅，唔系波成唔勤力，波成都系一个勤力嘅人，佢勤力喺其他位， 好危险啊！你咁样讲 系嘛？ 好似好多地雷啊！ 突然赞你系嘛？ 即系等于话佢唔系唔勤力，不过唔喺电台度勤力咁样咧， 唔系 即系嗰啲地雷咁。 唔系，我觉得你喺音乐嘅界别度系好勤力嘅，即系因为你又做 DJ 啦，你又做打碟嘅 DJ， 做 DJ 啦，又做 DJ 啦， 跟住你而家仲要写埋嘢，系好辛苦嘅。即系尤其同埋，我觉得咧，即系我同你都一样，我同你有喺音乐度尝试过喺电台度做音乐节目啦，亦都试过揸笔去写一啲关于音乐嘅一啲资讯咁样啦。其实嗰个两个概念，我觉得系好唔同噶。即系喺电台度同大家分享一啲新歌啊，或者分享一啲音乐资讯，同你要去落笔点样去写一啲关于音乐嘅动向，或者写一啲关于音乐嘅历史一啲嘅走势，其实系两个好远嘅概念嚟嘅。所以我最近见到你成日攞住部平板电脑喺度睇嗰啲揾嗰啲资料噶咯，就觉得你好辛苦。 但我觉得系一脉相承嘅，相通嘅，即系因为揾呢啲嘅资料，无论系喺写文章啦，或者我哋騷動裏面音樂桑拿介紹啦，或者好似星期五嘅 EDM Friday Mix 啦，即基本上我睇嗰啲都主要係電子音樂嘅，咁裏面因為實在太多嘢啦，咁所以其實係唔會睇得完嗰啲，係啦，同埋係睇下你想睇到有幾耐歷史啦，咁我覺得係因為我哋音樂桑拿做咗一段時間之後咧，會知道有啲嘢係可以揾到好舊啊。因为嗰个缘起去到好耐， 1919年开始就 最远可以去到嗰度系你电子音乐1920几年20年代开始已经有所谓电子音乐啦。 但系讲紧2022年啊，大家都仲系觉得电子音乐系好新嘅嘢， 即系100年前咯。 100年前 系喎，如果根据之前我哋讲20年代已经有嘅，即系100年前。 系咁，但系当然嗰个演化系争咗好远噶啦，即系对大家对音乐电子音乐嘅认知系亦都唔同嘅好。以前叫做插咗电嘅嘢， 就 是、我哋都叫做电子音乐。 而家样样都插电啦， 系啦， 所以都冇得咁样样定义啊嘛。 系啊， 咁我觉得系唔同嘅媒介去表达一件事，我觉得都几唔同嘅。即系有时候我哋都会问啦，哦，歌手你去录音室唱歌，喺一啲商场演出，喺舞台上面叫音乐会有咩唔同？即系你即系可能第一下会觉得哦，都系类似，都系唱歌咯咁。咁啊，翻我哋度都系嘅，即系都系音乐啦。咁但系用咗唔同嘅媒介，原来。嗰、那個感受唔一樣， 表達嘅手法 用口講咧，我哋喺節目其實我覺得而家咧反而係叫最舒服嘅， 係咪啊？ 因為我哋有咗個概念之後，我哋唔需要每一隻字我哋都寫出嚟啊嘛，我哋唔使寫一份 full script 嘅稿。好啦，我哋今日 音樂桑拿每一隻字寫曬落去，我哋 同埋我哋有對答咧，就好似朋友傾偈咁樣講下。 係啊，即係嗰個起承轉合中間亦都可以播歌咁樣，嗰、那個環節嘅設計咧係會令到我哋會舒服一啲嘅，攞住一啲嘅資料啊，睇一啲資料啊，咁我哋就用口講可以傾偈咁樣 share， 係會 casual 一啲，容易一啲嘅。但係當去到變咗文字嘅時候。就成个起承转合靠你自己一个人靠支笔去用文字表达啦， 同埋你好惊写完啲人唔明白你写紧啲咩啊，即系你会好着重就系我前面嗰句同后面嗰句系咪呼应嘅咧，嗰、那个脉络系咪大家会能够明白嘅咧咁样， 系同埋有一啲好似其实有时会觉得我用口讲到应该都写到啊，但原来唔系嘅，即系你用口讲到系用一个叫做口语讲到。你将它变成书面语，在一个文字的记录给人去阅读的话，你突然之间不懂得怎样转那些字。 尤其音乐有很多专有名词，你有时讲出来大家会意会到一些名词，但你写出来突然间你就不知道怎样写的了。 同埋讲的时候你文即是讲都好啦，形容唔到你可以演绎出嚟啊嘛，但你文字系有啲， 即系例如打个譬如，大家而家听我哋讲讲下，有时讲下啊嗰只歌好唔知唔知， 系 即系嗰个 groove 系嘛，好有律动感嘅，你写出嚟唔知唔知，你可以点样？ 唯有真系只能够括住佢唔知唔知咁。 咁样咯， 系啊，呢个系一个嘅感受啦，即系唔同嘅媒介佢可以承载嘅内容唔同啦。咁当然个篇幅都唔一样嘅、我哋口讲咁有嗰个限制时间，你写嘅时候可能就冇噶咯，冇字数限制，你写几多咧系啦，或者你可以详细一啲嘅，因为大家可以叫做慢慢逐行逐行睇，咁变相啲嘢你可以写得比较。精简一啲，同埋详尽一啲。咁我哋口讲有阵时会讲咗一句，亦都要延伸一下， 或者有时飞咗唔知去边度， 系啦， 跟住又翻嚟， 咁样呢、這个就个表达方式唔一样啦。 系啊， 咁另一样，我觉得系而家要思考嘅，就除咗真系一啲叫做 实际 内容资料上面咧，有时嗰个揭秘啊，即系点样如何喺嗰个吸睛嘅角度，同时亦都喺内容上都攞到个。平衡 个包装 系啊，耶耶耶， 即系同啲歌手出歌一样啊， 系写个文案咁样， 要 写 个文案， 即系嗰个包装就系究竟你点样起一个题，或者你用一个点嘅切入点去讲你想讲嘅嘢咧？因为音乐嘅历史啦，音乐嘅介绍，其实嗰啲嘢系已经系存在噶啦，你真系睇下你拣边个嚟讲嘅啫。但系点样起个题，然后带落去嗰个音乐类型咧？呢、這个就系最难，亦都要最花心思谂。咁、我音乐桑拿讲到明，每集讲一个嘅类型嘅时候，咁就直接嚟啦，唔使嘥时间啦。咁嗰种，但你去写一啲文章喺嗰个网络嘅世界芸芸咁多篇，你点样引起别人嘅兴趣？我觉得呢一个以前未必需要考虑嘅嘢咧，而家要谂多咗咯。 即系其实系嘅，即系因为嗰个包装咧，就系讲紧网络世界，你会有好多嘅资讯带俾你啦。其实好多时候咧。大家睇嘢，我深信大家平時碌咧都會有一個咁嘅感覺，就係、是、其實你係第一下俾佢個標題或者俾佢嗰張圖去吸引咗，你就會撳入去睇啊。其實你唔會下下知道佢嘅內容到底講緊啲乜噶嘛。如果你下下已經知道佢內容講啲乜，你就唔使撳入去啦，係咪先？ 有時甚至乎你知係標題黨。 係啦，咁所以點解會呢個世界會有標題黨嘅出現？我覺得都關事嘅，即係有時你去選材上點樣有一個好好嘅切入點，令大家。去睇落去咧，咁我觉得係好重要。但係我以前俾我一个好大嘅一个课堂就係咧，真係星爷话斋嘅功夫入面都有讲，天下武功咧係真係唯快不破嘅。即係因为咧有好多时候你都知道网络世界就係我要追啲嘢係最新鲜最快嘅时候。例如你讲一首歌，打个譬如啊，即係Blackpink 咁样先算。Blackpink 佢出新歌，你第一时间你听完佢首歌，睇完佢个 MV 之后，你好想搵多少少资料关于今次佢哋嘅一啲制作啊。咁我就上网睇，就上网 search 㗎嘛。边一个最快嘅时候嗰、那個人就贏㗎喎，第二個慢咗嘅時候就拜拜㗎啦，我睇完啦咁樣。 係啊，你第二、第三、第四都已經係等於慢咗㗎啦嘛， 係啊， 只有第一個係叫最快嘛。 係啊，係啊。 咁我所以係啊，即係嗰個頭先你講嗰個即係違法不破嗰個都係真嘅，即係雖然可能我寫嘅時候有時唔 唔係下下需要最快啦，即係介紹新歌，電子音樂新歌就要咯。即係如果隔咗一個禮拜太耐嘅，我都覺得有時啲人都聽曬啦，要睇都睇曬啦咁樣。咁反而係嗰個入題嗰個位咯，點樣可以將一啲而家出邊發生緊嘅一啲你任何界別嘅，你總之將佢作為一個引子入去，即係譬如對上一次寫講我想講 dubstep 嘅，講 color base 嘅咁。咁點樣入呢個題嗰時候就諗下諗下 research， 只係要其實要好睇個世界發生緊啲咩事。跟後屘就睇到呢一、這個Comic Con 啊，今日就嗰段時間即係上一個月㗎啦，已經大家都好期待緊究竟新一個 face 嗰啲 Marvel Studios 嘅電影會出啲咩嘅角色嘅新戲啊、英雄電影啦 咁樣。 咁跟住大家其中一個期待就是、Deadpool 會唔會出第三集咧？咁死侍係啦。咁最後個結果就係、是、我冇啦，落空咗啦。咁但係我就睇到呢一個新聞就諗起係。喺死侍喺佢嗰個 第二集 啊，主要佢係講佢自己好中意 dubstep 呢種音樂嘅，跟住甚至乎同一個嚟自未來嘅 Cable 呢一個間隔就問佢話：究竟喺未來嘅世界啊，究竟 dubstep 仲係存唔存在定 hit 唔 hit 㗎？咁對方嘅回應就係好渣啦，已經冇人聽定係點樣啦？咁就要用呢啲咁樣嘅嘢嚟入題囉，嗰次 就搶一搶個眼球先㗎。 係啦，即係嗰樣嘢由一個好似好唔音樂嘅嘢拉落去音樂咁樣。 但係其實我又覺得兩者都好一脈相承嘅，即係因為不論喺電影定係音樂都係同呢個 pop culture 有關啦嘛，即係好老實講。好多人都未必知道乜嘢係 dubstep， 到而家都唔知嘅。但可能你一講起呢一幕，佢就會有印象咯。 哦，係啊，係啊，要咁樣樣咯，即係好似尋日講海賊王嘅電影版，咁你其實佢係一個流行文化，即係動漫咁，但係都會裏面有一個元素就係音樂 ，Ado 呢一位日本女高中生嘅歌手，咁你係會串埋一齊係通嘅。係 啊， 係 啊， 係啊，咁所以有陣時候我發現係。谂呢一个部分咧，反而系最难同最花时间咯。你点样觉得落嗰位落得精准咯？其实同埋因为你冇得试验，你唔知噶。你由靠 feel 觉得，我觉得咁样入应该系会好啲嘅咁咯。呢、這个系好复杂噶。 点啊？嚟紧有冇而家又已经要准备定写一啲新嘅电子音乐嘅文章？ 有啊，上个礼拜做晒即系呢度呢边啲 show 嗰啲，开始而家落笔要谂啦。寻晚都谂咗好耐。最後可以，我呢個真係即係預告俾大家嘅，真係用 Blackpink 嚟做入題嘅，但係就講翻我音樂桑拿有提到嘅 EDM trap 嘅，或者 trap 啊，直情係係啦，即係 因為佢哋拼 Venom 啊嘛，有首。 因為其實講翻Blackpink 嘅音樂，你聽翻2001。即 早 期啦，早期嗰啲咧未咁多 trap sound 嘅，咁跟住但系你聽翻去到 How you like that？ 你唱緊咩歌 ？Sorry， 等陣先停一停先，你唱緊咩歌啊？你可唔可以講一講 ？How you like that？ 哦， 係啦，嗱呢啲咧又係寫寫 咪得咯，你使乜唱啫？ 因為要俾你 feel 嗰個嘛，即係 feel 唔到啊，完全。 How you like that？ 即係呢個咧。即系呢个咧，你听翻个音乐底，咁呢啲就系讲紧佢哋嘅音乐开始会 有啲 trap 嘅味道喺 trap sound。咁因为其实即叫 K-pop， 大家讲咁，当然佢里边有好多类型嘅。咁但系喺嗰啲团体里边，一定会用一啲可以跳舞嘅歌。咁 trap 即系特别 EDM trap 咧，佢哋都几常用嘅。咁当然而家多咗好多啦，亦都会有啲 house 啊诸如此类啦。咁其实系对于佢哋音乐文化，大家听落去会觉得啲嘢，咦好似。都係好好都係咁嘅啲嘢，聽嚟聽點解呢只同嗰只都差唔多？咁因為其實可能佢講緊個用一個類型係類近嘅時候，咁你嗰個 structure 啊嗰啲咪嗰個設計咪好似咯咁。 甚或乎我哋香港都開始有啲嘅跳唱嘅組合會用一啲咁樣 EDM trap 嘅形式去做過， 都有啲㗎。咁所以你而家即係。踢歌啫，系咪即刻转咯？ 系嘛系嘛，稳唔稳得切啊？你考得考唔起你系嘛？ 转俾你咯呢只嘛， 好醒啊你！ 系咯，就咁啫。佢哋 call 啊，有佢哋派头歌叫做 Off On。氧气就爆炸，我要转角站，似冰岛太空大。 Just wait，跳再跳脱。 呢一隻 collar 嘅，咁通常會叫做 dance pop， 咁但係裏面亦都有好重 trap 嘅元素，由佢哋嘅派台歌，歌名叫做 Off On。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晴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8848宗新冠确诊个案，包括8611宗本地感染，再多13名患者离世，涉及8男5女，由54至97岁，当中5人未有接种新冠疫苗。再多6间安老院舍及2间残疾人士院舍出现感染。学校方面，有140间学校呈报多319宗阳性个案，涉及238名学生同81名教职员。有几间学校的个别班别要停课一个礼拜。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强调，接种疫苗可预防重症及死亡风险，再次呼吁市民尽快接种。教育局就做好防疫措施向全港中小学及特殊学校等发出开学指引，当中包括提高中学可全日面授课的要求，由原本学生打齐两针新冠疫苗人数达九成，或个别班级学生打两针人数达九成，可安排全日面授课提高至要打齐三针。教育局表示，如果中学希望今年11月1号或以后继续或想申请全校或个别级别全日面授课，需要填写通知表格。指引提到，在今年10月1号前已经接种第二剂疫苗的学生，在可接种第三剂疫苗前的间隔期内，将被视为已完成接种所需剂量疫苗要求的学生，他们仍可在此期间全日上课。香港大学医学院透过大数据分析两款疫苗接种每剂次的反应并进行研究，发现年轻人及男性接种第二剂伏必泰疫苗后发生心肌炎的风险略高于其他群组。不过广大医学院药理及药剂学系助理教授黎子俊以中六合彩作为例子，指出接种疫苗后出现心肌炎的绝对临床风险相当低，亦是非常罕见的过敏事件。另外，港大表示精神病患者普遍健康状况较差，建议加强对这个群组接种疫苗的支援和推广。在北京，外交部回应美国白宫官员的涉台言论，发言人赵立坚说，试图改变台海现状是美国和台湾分裂势力，不是中方。他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独勢力挟洋自重，以美謀獨，是當前台海局勢緊張的根源。美國打住西太平洋地區穩定的幌子，赤裸裸的試圖以台制華。趙立堅說，美國如果真的尋求局勢回穩，就應該立即回到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佈規定，不要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任何錯誤信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气温介乎28至3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周末至下周初骤雨减少，日间干燥及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较早前在广东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的意外事故已经清一场，车龙大消散，广东道那边的交通就回复正常，但尖沙咀一带的交通仍然是比较繁忙的。九龙公园径去油麻地方向，近北京道一段的车龙排到去梳士巴利道近七咸道南，而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的龙尾就去到加士居道。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主要去尖沙咀的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新柳街。 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排到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黄泥涌峡道去湾仔方向，较早前近司徒拔道回旋处曾经有意外事故清咗长一段时间。而家黄泥涌峡道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交通比较挤塞，车龙分别排到深水湾道近南丰道同埋浅水湾道近最豪居。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嘅龙尾就近兆辉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观塘道去是近住启业村一段的观塘道来回方向交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同埋龙翔道近牛池湾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最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食任的童子街因为水管急收，介乎礼石流至到北葵涌街市一段童子街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揸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疫苗通行证指明处所，记得用 App 扫扫 QR code。个 app 就会自动显示已储存嘅电子针卡。当你去过嘅地方有感染风险，个 app 会按卫生防护中心嘅指示发出通知，提醒你可能要做检测。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疫情肆虐，大家做好本分，打齐疫苗，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沉重嘅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波城，俾你拣嘅话，你想做男仔定系女仔啊？ 我想做男仔。始终在这个的社会状况之下，男同女大家的印象总有不同，变相在想做的事情可以做的事之间的确是有少少分别的。 如春风中郁金香都开过，然后我想跑到山坡。如漆黑中小灯泡都熄过，然后我想点满烟火。谁人都喜欢我，洒脱坚忍地去闯，明明很想躲进阳光扑朔。男孩就不需束缚，就只需失觉。男孩就不需思索，就抵挡险恶。心中攀得高都不错，其实我只想唱首歌。如掩饰中争得多都不错，其实我只想吃一捧。 的新人苏丽珊，佢第一首派台作品填词嘅黄乐怡啊，歌名叫做《不是男孩》。喺呢一个爱情嘅世界，男同女咧都好似各自咧暗示咗佢哋有啲咩可以做或者唔可以做。 你想走，十四天内温柔，叫他不敢心计。谁走？谁话过要到我能有？上一秒刚拥有，下秒偏偏放手。我当真，那便算了。谁说冷人冷？四天后温柔，叫他不可参透。同走，明日你再跟我来探究，说穿了。 是 Cindy 啊，喺佢组成呢个 Lollipop 之前咧，其实佢都有自己推出自己嘅作品。之前出完 Lollipop 嘅作品之后咧，有佢自己嘅个人单曲。Cindy 继续咧秉承佢啲好似轻小说咁长嘅派台歌啊。歌的风格都很清新日系感觉。有 Cindy 的派头作品叫做《念红时》，我想看穿你的心脏，就是有这些很多的框框，好像说女仔要矜持，男仔要主动，令到一些爱情关系很复杂，有时真的不想想那么多，逃离一下。Between the lines, I'll find the perfect time. 由佢推出自己第一首派台歌《Flower Town》到而家都超过两年时间，继续有佢自己包办曲词编监，佢系本地电子音乐制作人 XT 啊。最新派台歌歌名叫做 Spaceship 啊，献咗一艘太空船俾你逃离现实嘅世界。有人逃离现实世界系坐太空船，亦都有人幻想小鲜肉嘅。咗咗好耐，佢终于推出一啲 upbeat 嘅快歌，佢 JW， 佢今日新推出嘅作品叫做 FF， 即系幻想一下同小鲜肉一齐会系点样样咧？现实咁大压力啦，幻想世界俾自己放松下都得啩。 Stressed out 要这半晚松绑，要应对外界 ，but I can't go on，feel the pain 却自觉孤独。世界有我细个一派怒，日日夜夜每一秒钟冇得放 ，People coming go， 太多气氛太多噪音 ，Can't leave me alone， 每一句都背朗，太多揣摩得太深，以前小姐靠真扎紧，无力捕捉对话，维活着不怠慢，越用尽方法避开孤单，越是觉得孤单。就似活在滤镜入面，最实在的片段，你我惯了这演技，冒错过人。 冷漠。我唔中意看到小传媒破上网，先知个 real girl 有 feel， 靠自信爱浪。Future fall， 我是 idol， 其实 no more forever grind， 会 do when it's fall。努力捕捉对话，维护着不怠慢，越用尽方法避开孤单，越是觉得孤单。假装假装自己，被动为后视罪。 听完 N 身边嘅 partner 做紧 OMG， 即系 On My Grind。 当我可悲，先可比得一起。也因天天都被踩得尊严都快踩死，也因得忍这般方法，亦胜不放肆本分。但忍不到一反击，就是坏掉的人。原来后你造谣乱谈是非，但沉默如像我，尽情做回自己。反正把烟吸住，再次欣赏焦点，通通归你。就踏实地落力，你手音会变好听。就默默的地看。为着自己愿望，我欠兴趣八卦你那境况，八卦太过刺激，我因此刻意隐藏。不想吹送信号，只想刻好记号，因此不表露道中里的我。I'll put my mask on。清楚一点吧 ，Take my mask off。现在活于新歌 ，Take my take my mask off。纯前尘太低的今天可有感觉 ？Hey look at me now， Hey look at me now。星光灯 keep on shining， 现实是因果不爽 ，I bet you like it。现在又增加中，通通都看不见。So look at me now， hey look at me now， yeah。想清楚根本不需思考太多，想身边的我的指引不想显得相差太多。你根本不想真心的关心我，只想找一位小丑，好好捧高主角。就为自己抵抗，为着自己愿望，我已变着八卦你那境况，你却正要见证，我要怎施展我锋芒。自己地抗，为着自己愿望，我欠兴趣八卦你那境况，我眼里永远盼望，怎知自我疯狂。 两首作品都是来自两位男歌手，风格相近，同样都是讲自己对着这个世界的态度。刚刚听过有 Aden 红座星的 Mask Off， 这么巧的连续两首填词的都有 T-Rex。 跳舞像得高，撑得矮都闪一亲当嗜好。疯疯癫癫张开口喷气，部 oversize underprice， 通通不要讲粗。I'd rather aim high， you better reload， 闪实眼神配合戏有几好，进入光荣嘅道路。 体靠自豪代替展望，如果有乐园轮流报道，从头寻觅价值，从头自我观察，成为怪胎都好。让路车围起了地盘代替荒芜，来兴建自由投怀送抱， Joyce 嘅 Glitter Falls， 预料向西或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气温介乎28至3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周末至下周初骤雨减少，日间干燥及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隧道情况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学园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车龙排到柯达大厦，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嘅金瓶，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排到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尖沙咀嘅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九龙公园径交通仍然系比较繁忙，车龙排到永安广场。而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嘅车龙就排到去油麻地众芳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道近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车多繁忙，而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城墙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近明爱医院。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北港段慢车，车龙排到白沙湾码头。最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黄竹坑道因为爆水管去南丰道方向近葛亮雄医院的快线仍然是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成，今日呢位嘉宾备受宠爱，你唔好恰人啊！ 梗系唔会啦，我最锡就系女嘉宾噶啦，我仲特登谂咗呢句咁好嘅祝愿佢，听住啦。姚卓菲升国际 啊，唔知佢之后会唔会变成国际初恋呢？ 今日松动音乐嘉宾有常听姚卓菲嘅，你好啊 ，Hello， 咁 啊，我哋有呢个礼物啦，送俾你啊，第一次见面啦，喺呢个松动音乐嗰度就系、是、啊，姚卓菲升国际， 系啦，呢个送俾你嘅， 系啊， 解释下咩意思？ 呢、這个中文嚟讲咧，飞升国际即系话可能喺国际间即系好出名，即、就、系、是、大家好 well known 咁样嘅。咁、我深信即系作为一个嘅艺人，作为一个歌手咧，其实最终我谂多多少少有一个目的，梗系向国际迈进噶啦， 多啲人认识自己嘅音乐啊，多啲人认识你啦咁。咁、所以我哋就将佢本身咧个飞升国际个飞字唔系呢个飞嘅、但系我哋就食咗落去你嗰个名嗰度啦。 好劲，好劲，好劲。 所以 手写嘅， 手写噶， 我哋监制写嘅， 系啦。咁所以呢个系一个对 Chantel 嘅祝福嚟嘅。 咁希望你中意呢一个礼物啦。 Thank you。 系啦，因为我哋都会好奇嘅，即、就、系、是、你踏入乐坛一段时间，短短地咁样样啦。其实有冇话有啲目标已经有谂过，想系 achieve 啲乜嘢咁噶？ 嗯，我自己就觉得，因为未必系。每一位歌手都做到呢样嘢，咁所以我其实好想用我自己嘅作品或者音乐去打动到人咯，同埋想试下创作咯，因为我觉得比较有意义。如果你将你嘅灵感去摆入一首歌入边，然之后亦都可以有人系 relate 到呢件事，我觉得系好感动咯。 OK， 想喺创作方面有少少嘅即系参与啦。咁自己可能喺细细个开始，系咪其实都一路？我谂你都应该爸爸妈妈会俾你去学下唔同嘅一啲音乐啊、乐理啊，有冇都会有呢啲嘅接触咁样噶？ 其实我好细个有学过弹琴嘅，不过之后咧就冇啦。 你心虚喎、你 系啊，所以其实咧，我对乐器呢方面咧系唔系太好嘅。不过而家就从新学翻琴啦， 嗰阵时系几耐之前学啊？嗰时系 我谂 即系几岁嗰阵？ 几岁嗰阵时？ 但系最后冇再学系因为咩咧？ 因为妈咪话咧太懒，我细个冇 练琴， 我细个系唔肯练咯。 哦， 我好细个嗰阵时，跟住之后到而家就想学翻，因为我觉得对我。而家做紧嘢有帮助， 有冇印象对以前学嘅任何嘢有少少印象？ 重新 有少少，但我发觉以前嗰个方法好搞笑，佢有一本簿啦，然之后有啲印仔，即系佢唔系真系要好专业嗰啲弹琴，佢系同埋我哋有一个 show 啦，系弹好似系弹。跟住系好搞笑，嗰系我记得有个 show， 跟住弹错咗。 哦， 即系你系有份其中一个表演嘅。 系，我记得呢样嘢啦。 哦，咁所以一路喺呢个过程当中，咦，突然间想 pick up 翻钢琴，有冇话自己其实除咗钢琴以外，可能 for 你自己喜欢，其实会唔会对边类型嘅乐器个兴趣会系大啲嘅咧？ 我谂钢琴同埋吉他，我之前有学过古筝嘅。 哦， 系啊。 跟住古筝系咪又系冇练啊？ 正常。 你系咪又系冇练咧？ 系啊。 咁嗰时又系学咗一段短短嘅时间嘅古筝嘅系。 学咗一年。 但古筝系自己拣啦，学校即系唔知道有得拣啦，定系点样，所以拣古筝又。 其实系我自己拣嘅。 但系点解当初会有兴趣？咦，古筝 好特 别呢样嘢， 因为我见到有啲有啲人弹古筝，我觉得好靓，所以我就去拣咗呢个啦。但系嗰阵时咧，又系好细个，好似唔知道一年级定二年级，跟住之后就学咗一段时间之后咧，我就。有一次学琴的时候，就见到有啲蚁喺个琴上面啦，跟住我就系有啲惊啦，所以就 有阴影啦。 佢唔可以学啲木制嘅乐器咯，啲木制嗰啲嘢咧就有机会。你知唔知点解会有蚁？因为你唔练琴，你唔用佢，跟住佢就发毛啦。 擺喺度擺得耐係嘛？唔係，或者可能係佢一路練練下，跟住食啲零食啊、啲薯片啊咁樣，跟住就有藝啦咁樣。 你有冇諗過有咩樂器？你估你係真係會有興趣會練佢咧？ 我覺得彈琴咯，因為而家可能我嗰陣時細個咧，我懶啦，同埋好似。好快就三分鐘熱度，跟住好快又冇興趣。但係而家我自己覺得我對琴係好有興趣咯。 嗱、啊，俾你去練，即係學琴，即係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即係有啲最傳統就係練 classical 啦，即係古典音樂咁樣練起啦。有啲得意啲就係中意練下啲流行曲啊，即係自己去了解啊，原來啲音樂係咁樣玩。你自己會想用邊種方式多啲啊？ 我覺得係彈 pop 會好啲咯，同埋對我而家嘅工作。都是 contribute 得好啲，同埋可以即系作咯，真系因为 classical 我谂你都系跟谱弹，但系 pop 嘅话你可以试下啊边啲音系啊你一连串嘅音就可以其实作到一首歌咯，即系我想自己去 discover 下。 咁即系连埋乐理嗰啲系咪都有同步学嘅？即系除咗弹之外就， 而家都一路学紧。 有冇几多级？嗰啲噶， 冇噶， 系咪啱啱開始啊？ 啱開始啫， 未咁快噶。波成，波成叔叔， 唔使驚，我唔識喎。 我想講當年啊，我考五級樂理啊，都已經十六歲啦。我係小學開始學啊，學到十六歲我先考五級啊，好耐噶要。系嘛？咁但系即系咪因为可能即系入咗行之后，即系经常见到唔同嘅一啲前辈啊，或者可能入到 studio 去做音乐，发现啊，原来其实有一两道板斧旁下身，都几有用。 自弹自唱咁样都好似几好睇。 系啊，同埋我发觉系会对音准有帮助咯。 嗯， 因为如果你知道啲 do re mi fa sol 系点样嘅话咧，咁其实你对你唱歌嗰个 pitch。会敏感啲咯，即系如果你 flat 咗或者 sharp 咗，你会知道咯，你会知道啊，好似个音唔系咁噶，咁你会知道。但我而家就会好似啊，差唔多啫，两个咁样咯，咁所以就会有时歪咗个音都唔知咯。 系咯，我记得好似有个考试，其中一个 item 唔知咩揿个音，定系佢 up 个唔知 C 咁啊，跟住你就要唱，定系揿佢出嚟，定系即系要认嗰啲音噶嘛？系咪噶？ 好难噶，好难噶。 我就冇谂住考级嘅， 系。 其實如果以做流行曲嚟講，我覺得理解到佢嘅原理就夠咯。因為你如果真係去學 classical 啊嗰啲，就真係要考級嘅。但係我覺得如果以流行曲嚟計，考級對做歌或者創作就未必有好大嘅幫助嘅、我自己嘅理解。 咁同埋琴之後會唔會有用下？啲 software 我見好中意佢哋咧，即喺裏邊整下歌。 有冇都開始研究下？ 有冇試下？ 有，我有去過啲 website， 其實。我唔知道可唔可以講名啦，但係 Garage Band 都可以嘅。跟住其實有網上有啲 website 啊嗰啲都會有嘅，咁所以都會試下。但我就冇嗰啲咧，嗰啲推嗰啲咧，我屋企就未有裝嗰啲嘅。 哦，即係一個 panel 有個 fader 嗰啲就未有。 係啊，就未有嘅嗰啲。 唔紧要啊，波成叔叔屋企啊，叫波成叔叔迟啲教、 我拆一粒出嚟俾你，屋企自己推啊咁啊。 咁啊，但系而家正值呢一个嘅暑假嘅时间啦。头先我哋开麦前咧，同 Chantel 略略倾过少少偈，发现啊都好开心，因为第一佢今年放暑假系好准时放嘅，同埋咧佢就唔多功课嘅，佢话佢放暑假好开心。咁有冇话都喺呢个暑假期间都善用呢啲时间去充实下自己？即系可能今年做咗啲乜嘢嘅 plan 咁样啊？ 其实今个暑假我觉得系首先工作为主啦，然之后有时间嘅话，我会喺屋企即系练歌啊，跟住有时候唱下 cover 啊，即系自己喺度唱咯，跟住有时就睇下可唔可以作啲歌，跟住系咯，我觉得。今个暑假是比以前少了时间可以留在家的、但是如果有时间可以留在家，我就会做这些事，同埋希望都可以同啲朋友出去，因为怕我哋可能会绝交如果撞出去 就唔见面，唔知点算。 好难 keep 啊，啲人际关系咁样样，唔紧要咯，约佢哋可能去唱下 K 咁样，或者即系玩下音乐咁样咯。 咁啲同学都系有即系玩音乐噶，佢哋身边。 佢哋有弹琴嘅， 嗯， 但系佢哋中意听歌咯，佢哋就未必系真系会作。 歌啊咁样嘅。 但聽歌 都應該有幫助，可以即聽多啲唔同類型咁樣。有冇有陣時大家坐埋一齊個聚會，就係大家攞個串流平台出嚟撳下撳下，中意聽咩歌？ 哦，其實都會㗎，即係我哋有時會啊揾一個人播歌啦，然之後就播歌，然之後哦呢首其實都好好聽咁樣咯。 係、 你自己咧，你最近聽緊啲咩類型嘅作品咁樣中意？ 其實我乜嘢都聽嘅，我就其實大多數咧。這個都不愛飲，我是會聽英文歌是多一點的。我現在我有個朋友很喜歡 Taylor Swift 的、 okay. 跟住我也很喜歡他的，所以就有時會一起聽咯、 Taylor Swift 玩吉他你又可以學埋啦，順便咁樣。 係啊，因為佢自己作曲，我覺得呢方面都好有才華咯。 因為頭先你有講咧，另一即係有一個目標，希望自己音樂可以打動到人。有冇話其實有呢個諗法係嚟自邊度？點解會有呢個咁嘅係咯目標咁？ 因為我有時覺得聽歌嘅時候，即係其實好似 Taylor Swift 咁樣，佢啲歌。會令到我感動咯，係啲歌詞啊，已經會令到我想喊，或者我覺得哇好重咯，好似咁，所以我就會因為呢個方向，我就會覺得係咯，我都需要應該咁樣做咯。 仲即係令你差啲想喊嗰首係咩歌啊？嗰陣時 係 講啲咩嘅，或者係 我記得 Back to December 同埋有一首。哎呀死了我不记得了个名字是 Christmas 的歌来的、 okay. 但是我觉得很好听那首 是所以是不是除了会听也有时看看他的 live、啊、会上网的、 哦、会的会的会的还有是、啊、看看他们的台风咯、是的、 他都很多变的、 是的、是的 他的創作歷程都由即係由一啲叫做小清新啦， 去 到 係 country 啦，去到後期都都進化咗好多。咁你而家有冇話即係可能自己你頭先都講啦，即係都有興趣嘗試試下少少創作啦咁樣。咁俾你去想像，如果第時真係有一首屬於自己嘅歌創作嘅話、你會想做一首乜嘢類型嘅作品咁樣咧？或者可能個主題係講啲乜嘢咁咧？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突顯到我的性格咯、即是未必是一定要是抒情的慢歌，我觉得可以是可能轻快，或者真的话到给观众或者听众听我是一个什么的人，或者我经历了什么咯。 即是讲自己的故事。 虽然未有这首歌出现，但如果你现在这一刻你想有一样东西是关于你自己，你很想告诉观众听，其实我有这一面，或者我喜欢这一样东西，或者怎样，那一样东西会是什么呢？你觉得？ 哇！ 系啊，即系嗰一面系少啲机会，会突然之间讲到，但系哦呢一样嘢我都想俾人知，其实系咁噶咁啊。 可能唔开心嘅嘢咯，因为我觉得呢样嘢系最令到人哋会 relate 到嘅嘢咯，系咯。 都是的，因為即係Chantel 嘅作品咧，每次去聽咧，暫時我哋聽到嘅都係一啲叫做甜啲啦，或者 sweet 啲啦嘅作品，咁好似暫時都比較少聽到佢可能唔開心啊，或者可能比較內心深入嘅一面，咁希望遲啲有機會可以聽到啦。 係咯，即係呢一面嘅自己係咪有時都會出現啊？因為 係啊，因為我比較即係可能我比較諗嘢比較多，即係有時會可能大家唔知嘅。但我有時咧會諗好多嘢咯，所以 overthinking 咯，所以我覺得希望如果我作到一首歌係關於依樣嘢嘅話，希望有啲人都可以聽完之後都覺得啊好有共鳴啊。 又好奇問一下你先，你話啱啱自己原來平時有好多嘢係會諗，你係通常係嗰啲會諗，哎呀將來點算好啊嗰種啊，定係諗哎呀啲同啲朋友嘅人際關係啊，定還是可能係 今晚食咩好都可以諗好耐， 可以諗啲，定係還是可以咁無謂嘅嘢咁樣咧？會係 其實三樣都會噶，即係。一時時嘅，今晚食咩我都會諗好耐嘅，即係可能我會諗啊，如果我食唔食呢個會唔會後悔？食咗呢個會唔會肚痛啊？咁樣就會係咁諗咯。 食咗呢個又驚俾公司鬧喎，要 keep fit 喎，咁樣 係 嘛？ 係啊， 即刻同意啊，即刻點頭啊！唔緊要，我幫你出啖氣。 跟住諗一啲可能再人生啲嘅又會有咁樣係嘛？ 係啊，係啊。 有冇话呢排谂紧啲乜嘢咧？可以 share。 就是个暑假，暑假剩翻咁少时间， 我唔怀疑时间过得咁快啦。跟住有时我就会谂，其实我系发紧梦定系我真系一个人嚟 嘅？又每日都好似提住自己，死啦，得翻九日八日咁样啦，就 系啊。跟住有时会谂鸡先定蛋 先？你有冇答案啊？咁谂完之后，系咪 keep 住喺度啊？ 系啊， 好似两样都可以先咁。 系啊。 好搞笑，即系 Chantel， 即系真人都系非常之 Q。 确定个叫鸡先定蛋先？问号，但系思考哲学问题啊，即系讲人啊，点样样嚟啊，咁样可以写呢啲， 都可以，都可以。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轮光碧海。半远处夕阳，长空壮阔，清风吹千里。自幼早已生于都市，为了生计染尽尘俗气，圆棍抛开身边一切，散光暗上斜阳陪伴你。其实阳光空气原是平均给你，照万人均取，珍惜自然美。趁着无数分离，劝君快些抛弃，小鸟随天飞，先知自然。 Chantel 同埋张智豪之前合作嘅作品叫《阳光空气》，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智豪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8848宗新冠确诊个案，包括8611宗本地感染，再多13名患者离世，涉及8男5女，由54至97岁，当中5人未有接种新冠疫苗。再多6间安老院舍及2间残疾人士院舍出现感染。学校方面，有140间学校呈报多319宗阳性个案，涉及238名學生和81名教職員，有幾間學校的個別班別要停課一個禮拜。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劉家憲強調，接種疫苗可預防重症及死亡風險，再次呼籲市民盡快接種。教育局就做好防疫措施向全港中小學及特殊學校等發出開學指引，當中包括提高中學可全日面授課的要求，由原本學生打齊兩針新冠疫苗人數達九成，或個別班級學生打兩針人數達九成，可安排全日面授課提高至要打齊三針。教育局表示，如果中學希望今年十一月一號或以後繼續或想申請全校或個別級別全日面授課，需要填寫通知表格，指引提到在今年十月一號前已接種第二劑疫苗的學生，在可接種第三劑疫苗前的間隔期內，將被視為已完成接種所需劑量疫苗要求的學生，他們仍可在此期間全日上課。彩雲村豐澤樓下午五點起列為受限區域，受檢人士需要在晚上十一點前接受檢測。政府目標在明天上午大約九點完成行動。任何在本月二十四號至今日期間曾經身處豐澤樓內超過兩小時的人士，需要在九月一號或之前接受強制檢測。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气温介乎28至3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周末至下周初骤雨减少，日间干燥及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车龙分别在演艺学院和铜锣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仍然有间歇性封闭的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近住曲街，尖沙咀线的龙尾塞到去江西街，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近住果栏那段现在交通都繁忙的。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港岛南区黄竹坑道部分路段因为受爆水管影响，黄竹坑道去南丰道方向近住葛亮雄医院对开那道的快线封了路，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九龙方面，尖沙咀的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九龙公园径那段较为多车的。观塘那边，观塘道现在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石里至到伟业街天桥段都是多车，龙尾就去到九龙湾运动场附近。新界西贡公路去西贡近住消防局至到康湖居段交通都是繁忙的。屯门公路去元朗新墟段多车，而黄珠路左转出去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一带都是交通繁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 在这个第五波 Omicron 呢，我观察到一些后遗症咁样啦，情绪低落啊，焦虑嘅情况啊，记忆力变差啊，认知功能障碍啊，我谂呢啲家长咧都好担心嘅。而家我哋建议咧，我嘅病人咧，即系佢哋要均衡饮食啊，唔好再话即系好夜瞓啊咁样。研究显示咧，如果有足够嘅运动咧，系可以帮到呢啲小朋友嘅康复嘅。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 正选，分裂过程启动，一滴滴无限地一层层，无限从一步步够得更易。 身高是讲精神分裂，这种精神分裂或多或少都出现在每一个人身上。因为面对不同的人，我们都可能有不同的面貌。祝冯咏琪，填词周耀辉，编曲 CM Groovy， 监制 CM 冯咏琪。上班两个星期上升两级，来到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七位，泳儿十八步半。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Fast， 快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k，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 谁呀？ 就来用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暗恋加幻想， 心花哒哒哒哒哒之浪漫，想穿石山街。 FM 九十四点八，奔波搞笑点啊，轻松今游两钟啦，想感冒。 FM 九十四点八，奔波搞笑点啊，轻松今游两钟啦。 姚卓飞升国际， 我是宋音乐咧，继续有成听喺度啦。咁有你嘅新嘅派台歌 hashtag BFF 嘅，咁呢首就即系友情方面嘅歌会多啲啦。咁、我哋两个都会预先估下关于呢首歌，咁、再交俾你揭晓嘅。 我估下先啦、即系我估今次咧，即系呢首第二首嘅派台作品啦，即系幕后有很多很犀利、很好嘅朋友去帮忙啦。咁、但系咧，即系我睇个 credit list 咧。就我覺得除了有監製啊 Edward 啊 Cousin 啊黃兆明他們之外呢，其實有一個沒有寫下去但是對你來說都很重要的人呢，是有出手幫忙過你，或者可能你都有問過他的意見的，那個就是 JW 老師啦、我估你 去唱這首歌或者錄這首歌之前都有問過 JW 老師的意見啊，這首歌我應該怎樣演繹呢，怎樣 去唱會好一點，我估你應該都有問過他的意見的。 是的，那我估埋你再揭曉、我想估是這一首歌，因為今次題材圍繞住朋友，我覺得是其實你收到知道有一場你非常之開心嘅，因為個原因係，譬如上一首歌或者之前喺比賽裏面揀嘅歌咧，都真係會偏重於即係愛情方面。咁但係喺你自己嘅生活當中，你自己都會覺得，哇、其實而家呢個階段，咁我讀緊書，身邊好多朋友其實你都好想有一首咁嘅歌。咁所以當知道今次有一首以呢個做題材嘅咧，其實你係非常之開心，哇！終於可以啦，咁樣嘅感覺嘅、好啦，咁啊兩樣嘢就你逐樣揭曉啦，可以。 好。 是 你那個就是呢，其實我沒問過 JW 老師。 哎呀，估錯了、大個女了，即是證明已經是。 是，但是為什麼呢？其實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沒問他、但是我有問唱歌老師的、是的，可能你估那個人物就估錯了、就是唱歌老師了、是的，其實他都是跟我一起錄，他在隔離的，一路錄音的時候，跟住有時如果 Edward 監製他會說、你這裡可能需要、唱歌老師幫忙去執一執，或者你練一下先、我們再回來，這樣他就會給我五至十分鐘，跟住就練完，跟住再錄咯。 OK， 咁啊，通常歌唱老師就會喺你隔離話俾你聽啊，嗰、那個位嘅發聲應該係點，即係令你可以容易啲去做到嗰個感情咁樣嘅。咁、但係喺第一次去收到呢首歌嘅時候，係你點解會揀咗呢一首作品咧？阿 Phil 林奕康嘅作品。 其實呢個係公司俾我嘅呢、這個作品。咁、其實 我是一收到的时候呢，我顺便揭晓了这个，其实是真的很开心的，所以你估啱了。 Oh yeah. 就是好像是咯，近翻我自己的生活多啲啦，就是因为朋友对我嚟讲好重要嘅，咁所以就好希望可以用一首歌就答谢晒全部咯。 啊， 就唔使逐个逐个。 咁但系嗱，公司去俾呢首歌你嘅时候，你有冇话收到第一下自己已经系觉得啊，好似系好适合自己唱啊，定还是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啲忧虑啊？要即刻问一问歌唱老师，喂呢只歌啱唔啱我啊？咁样 有有啊，有问过，因为我收到嘅时候都会有啲即系音可能，哎呢、這个系咪应该系咁咧？会唔会低咗啲啊？呢、這个 key 或者哎会唔会太高啊？呢、這个音即系都会有嘅。跟住就问咗唱歌老师，佢就话其实呢首歌都几 catchy 嘅，咁、所以就唱咗几次之后，我又觉得啊，其实都冇乜问题，我觉得都 OK 嘅。跟住就调节翻个 key， 跟住就可以咯。 咁、初初试唱呢一首嘅时候，系咪都算几顺利咧？即系未到录音嘅时候，可能揾唱歌老师连埋歌词啦，咁揾佢咁试唱，咁其实都拿捏得几好咧。嗰阵时已经 系啊，我谂比第一首歌系拿捏得更好咯、因为可能第一首歌我比较紧张，即系收到嘅时候咧系狂唱，因为我真系好惊，我唔知会点咯，发生咩事咯。跟住第二首歌，其实我就觉得好，第二首啦嚟啦，跟住就自己练好啲咯。 系，我谂可能系咪亦都因为个题材好似你咁讲，贴近自己，起码喺情感方面你唔需要太过又要思考点样，因为嗰样嘢已经系属于你噶啦。就比較諗係 ，OK technically 究竟我應該點樣去處理？ 係啊，同埋一唱嘅時候我就諗起我啲朋友咯、所以就比較容易啲咯。 咁有得用呢一個題材係即係有冇即係公司都同你傾啊？點話係點樣樣就可以一收到？咦，有得係呢個 topic 咯？有木田 嚟講， 其實係阿木田詞佢幫手，即係佢好知道我諗乜嘢咯，佢就自己就填咗呢、這個，跟住發覺係原來係第二集咁樣啦，第一集係原來談戀愛，跟住第二集就係講朋友，因為佢第一句係跟他講分手，心痛未曾痊癒嘛，就好似係我分完手之後就有朋友嚟安慰我咁。 即係其實係延續住原來談戀愛是這樣一回事嘅後邊後續嘅故仔嚟嘅。 咁喺即係呢一首作品裏邊，頭先講話即係嗰個唱嗰都係咁樣樣啦。咁其實有冇啲朋友其實喺真係你頭先講啦，哦錄音嘅時候有諗起住佢嗰啲係即係學校嘅朋友啊，定係可能之前喺即係星光比賽嘅朋友啊，定係有其他朋友？ 其實係諗翻起我學校啲朋友咯。亦都會有諗星夢嘅，同埋有一啲未同佢哋做到嘅畫面啦，或者未出現嘅畫面，都會諗嘅。即係可能因為做咗，即係可能我哋出去玩嗰啲畫面咧，已經喺度啦，所以就我要再整一啲未出現嘅畫面，就會再更加感動自己咯。 例如係啲乜嘢畫面係未有，但係又會感動到自己嘅？ 我知佢啲姊妹結婚跟住就。系咪嗰啲 咁快飲到咁遠 要幻想？ 我哋成日都想去沙灘，就未去，咁所以就係咯，我一路諗住，就希望可以感動到自己，即係好似中意我哋。講咗咁耐都一起去咗沙灘， 係喎，即係例如可能有時我都會咧，平時幻想下同啲 friend 一起去旅行嗰啲畫面，其實都好開心喎、自己會唔會咧有時都幻想好想同啲朋友一起去下旅行啊？ 都想啊，因為香港其實我哋大家都好熟悉，跟住我哋想一起去一啲可能其他國家去一個 adventure 咁樣咯，即係好似一起探索一下。 咁你嘅朋友即能够做得你嘅 BFF 啦，叫做咁係有冇啲咩嘅 条件 啊特质你发现咁样呢啲就得啦。咁 我哋交朋友唔係讲条件㗎，波士 应该係呢个时候调返转諗喎，原来我啲朋友 佢有啲咩优点 有啲you're very nice， 优点 我觉得可以喺佢面前做返自己，同埋可以即係有咩心事都同佢哋讲，佢哋又可以帮手解决问题，唔係就咁啊係呀得啦，唔好开心啦，得㗎啦，即係唔係嗰啲，但係佢真係会同你分享佢嘅故事，或者如果佢係你，佢会点做啦。我觉得呢个係我啲朋友可以做到嘅嘢。 自己人生当中认识一个你觉得最重要的朋友，其实即系有冇话认识咗几耐，或者系已经系即系好可能好短时间内都已经可以好好朋友咁样咧？ 嗯，我之前有一个朋友系认识由幼稚园开始认识到我谂几年前，但系而家就冇再联络啦。咁、我而家诶一个好好嘅朋友，佢系真系。識得唔知佢咪讀心啦，識得，但係如果唔開心，佢睇我個樣子就已經知道咯。即係可能我咁，我咁樣，佢睇到我開心，我咁樣佢亦都睇到我唔開心咯。 哦， 即係佢會， 你有諗轉咗啦？ 勁喎、啊！我未見到佢個表情有轉換，但係佢個朋友就識得分， 就已經睇得到啦。即係啱啱已經兩個 分咯。哦，跟住係啊，所以我覺得好勁，同埋佢好叻，同埋好好咯，因為。佢唔開心嘅時候，佢會揾我，咁即係話我信得過，同埋我幫到佢，咁、我又覺得啊好開心。咁如果我唔開心，我又會揾佢，咁佢又知道，即係大家可以互相依靠咯。 所有心事都會可以交換到。 咁即係有一個咁 close 嘅朋友，對於你嚟講，你識朋友又好咧，點係你會比較你會比較被動少少，即係睇下對方願意即係 share 幾多佢自己內心嘅嘢嚟。你知道咗我喺佢心目中嘅地位幾多，然後行幾多，咁呢個就被動啲，定係你會好主動去 approach 一啲人，睇下有即係大家傾唔傾得到啊，夾唔夾咁咧？ 我通常是被动的，即系我谂细个嘅时候我就会主动，即系我细个咧好中意问人攞嘢食嘅，即系我咁样咧，跟住我话俾我，即系好细个嘅时候，跟住妈咪爹哋都会话，喂你系咁问人攞嘢食，跟住啲小朋友都走晒，唔睬你嘅。但系我而家咧就会比较被动啲咯，即系我会唔讲嘢，即系好静，睇下你会唔会买嚟咯。系啊，我就会等佢买嚟。 你中意食啲咩？我下次买定先。 你下次嚟到递嘢手出嚟啊！ 系啦， 神流露。 系啦，一递嘢手出嚟，我就成袋攞出嚟。 叉鸡饭喎， 叉鸡饭好难长期待住。 摆佢手上面咯。 O K O K O K， 识做。咁多位小飞象，大家记得啦，咁样。 系咯。 咁但系可能喺即系识朋友嘅呢个过程当中，即系都会有开心有唔开心，即系好多时候我哋会系喺唔开心嘅状态去靠。朋友去开解自己，你觉得你自己调翻转，你叻唔叻去开解朋友嘅咧？ 其实可以进步嘅呢样嘢，因为我未算系真系好叻啦。但系如果我啲朋友唔开心嘅话，我真系会同佢哋慢慢倾咯。我唔会话哦，我冇时间啦，我就唔倾。即系我都会同佢哋一路倾，就算唔系通电话。我都會 message 佢哋，或者真係同佢哋去傾咯，或者如果有時間真係可以打電話嘅。 即係會好似歌詞咁講，即係會好願意為朋友去付出時間啊，等你啊，陪你嗰啲咁樣。咁啊喺今次呢一首歌裏面有即幾位即做監製嘅身份啦。咁其實佢哋幾個。有冇話其實分別係即都係叫監製，但係佢可能喺首歌嘅錄音啊，或者唔同部分，佢哋扮演嘅角色都有啲唔同咧，即係有 Edward 啦，跟住柯震峰啦，同埋黃少明咁樣。 咁 Edward 監製就 OK。有兩個嘅 Cousin 風監製同埋 Edward 監製咧，就會輪流嘅。有時候 Cousin 風監製咧就會係第一個會同我即係錄音啦，即係錄完之後咧，到後期咧 ，Edward 監製就會。再補充，跟住有時就係 Edward 監製同我解釋完今日嘅流程之後咧，佢就好啦，而家交俾 Cousin 啦。跟住 Cousin 峰咧就會幫我錄，跟住都係 Edward 去收尾同埋去繼續即係同我講啊，這個位可以再做好啲。跟住有時就會之後再入翻錄音室咁樣咯。咁黃兆永監製咧，佢可能比較忙啦，所以就佢。可能在背后就很大的支持， 即是音乐上面可能曲上面的处理这样。 编曲 那你有没有发现即是 Cousin 和即是 Eric 两个监制是有什么 分别， 即是有没有那些一个恶啲啊，一个即天使与魔鬼那些这样定是怎样的，觉得 Cousin 风监制他就比较他会帮我设计一些 adlib， 他就会觉得啊这个位置其实可以加一个 adlib， 跟着我就会唱咯。Edward Chan 监制他就会比较是感觉上面咯，他就会叫我你试下眯埋眼，同埋他会问我你同朋友平时做啲咩噶，他就会同我倾完之后 佢就會咁你想象下呢樣嘢啦，咁樣咯。 嗯，咁所以有佢哋兩個唔同嘅方法 approach 之下，其實都係咪錄音上面都叫做幾順利？ 好順利嘅其實。 但其實因為知道你去平時翻學啊，或可能去做 project 啊，已經好忙咧，會唔會話每次入到錄音室要去完成一首歌，個壓力會好大啊？因為一定要好短時間內就完成啊嘛。 嗯，其實就未必都唔係好短嘅時間都 OK 嘅，但係通常係夜晚錄音嘅，所以咧有時我嘅狀態咧唔係幾好嘅，我嘅狀態係有啲差嘅，但係我就通常會食蜜糖咯。 哦， 係啊，壓力就一開始第一首歌有嘅，第二首歌咧都係有少少嘅，但係每次唱咗一陣之後就冇乜。即系冇咁紧张咯，同埋 食蜜糖系啊，我同你谂到同食蜜糖系即系真系一啱啱你系开水饮定系真系定系 Windy the Pooh 咁样成啖成啖食咧？因为你用到个食字，我就喺度谂紧啦， 唔系咩喎？ 系咯，你唔系饮喎，唔系冲系啦，食蜜糖喎。 有一啲蜜糖咧系一包细细包咁样嘅，咁你食完之后咧你就饮水，跟住有第二种系蜂胶。蜂胶好难食嘅，但系就系真系帮到嘅，我自己就觉得系会润好多咯。 OK， 咁系咪每次真系发现一食完一开口已经系可以做到自己想做嗰样嘢？ 唔系，呢个就比较魔法啲嘅，就未去到 太夸张啦，太夸张啦。 但系就冇咁干咯 ，feel 到个喉咙，同埋你唔需要饮好多水先支援到啦，即系食一个蜂胶已经得啦。 OK， 好多時候你話係夜晚先錄，係因為放咗學就直接去， 係啦。 咁嗰個精神狀態會唔會比較可能 眼瞓啲啊？ 會噶，真係會噶。同埋佢個 studio 有啲涼涼啲，所以就 好好瞓， 好舒服啦。 係好舒服，但係就成日都要提起精神，係啦。 咁每次提起要提神嘅時候，你會或者可能監製會點樣去用 一些方法？拉筋先咁樣 嘅。會有 break 嘅，同埋都係食蜜糖。 食蜜糖可以提神添噶， 其实咩？因为有啲嘢食就可以提神啊。 系咯，因为系咯会提神，同埋饮水咯都系饮水。 咁啊，录音都顺利。头先听你讲，咁跟住去到即系今次嘅 M V 嗰度啦。咁去拍摄嘅时候，系咪都即系个时间上面都因为又要安排，系咪都系要夜晚即系放学之后先去拍到啊？咁样样咧？ 好似呢个系 weekend 拍嘅，跟住都个状态系一朝头早，好似七八点就要去到嗰个拍摄现场，然之后到其实唔系好夜，我谂哦都夜夜地，九点就拍完咯， 系 即系一日内就已经完成晒， 系啦系啦系啦， 都睇先12个钟以上啦， 我早开始就惯咗即系翻学时间嗰啲咁样就好啲咯，咁咁今日拍呢一个亦都有一个女仔饰演你嘅好姊妹咁啊，今日又话张子枫做导演啦，咁系咪都可以即系嗰个女仔系咪本身系唔认识嘅，不过就即系按住个故仔投入咁样样， 系其实本身系唔认识嘅，但系因为。个导演就话啊，佢就系你MV 入边嘅好朋友啦，咁样咁就需要去认识大家啦，跟住就好快就 friend 咗啦， 咁有咩方法？嗰啲叫 ice breaking 啊，咁即系第一次 见。系咯，通常都会尴尬咁样。 真系唔系啊，佢哋系第一个 shot 咧，已经系要拖住手啦，所以 系 有啲尴尬嘅一开始，但系就。之后就熟咗咯，即系会倾到偈咯。 O、oh, K，、okay, 即系可能拍摄中间中途休息嘅时间，你哋又会去交流 下偈啊。 O K， 咁啊喺呢、okay, 个 M V 当中，即系叫做好快地完成咗嗰个嘅拍摄啦。咁自己喺嗰个古仔度都最主要系听导演佢去安排，定还是自己都有啲谂法啊？我同啲朋友平时会做呢样嘢，做嗰样嘢，然后想摆喺个 M V 入边咁样咧。 其实我觉得 M V 入边。嘅呢啲画面咧，都同我生活几近似嘅。虽然就食雪糕，食雪糕嗰个冇放到出嚟啦，但系我记得有一幕系我哋一齐食雪糕，所以就系冇放到，但系 但系好可惜， 系好可惜。但我记得嗰个系拍得好开心嘅， 因为食雪糕嘛，真系梗系开心。 应该拍个食蜜糖咯、啊。 导演食完雪糕可唔可以食个蜜糖咁样？ 蜜糖 自助餐咁样。 咁所以有呢一首 #BFF 嘅 MV 亦都完成，大家可以睇到啦。咁知唔知道即今年完咗呢一只之后啦，咁会唔会都仲有机会？可能年尾之前都仲会有新嘅作品同大家见面，有冇开始筹备紧啊？ 咁呢个大家就要期待一下啦，因为我自己都系啦，好期待嘅呢、這 个， 系啦，所以就系咯，大家期待一下啦， 大家留意住啦， 系啦。 咁啊，今日我哋多谢 Chantel 嘅，咁啊，下次出新歌，咁我哋又再同你见面啦，谢谢你 ，Thank you。 分手心痛未曾痊愈吗？害怕又想起他，不懂爱似玩泥沙，始终不开心得你半处，还任我哭吧，让我情绪放下，恨意放下，痛醒吧。全因有你在，心情逐渐转。多得你傻傻等我，多得你时时找我，日子怎样过，往往有你最在乎我。你好得太傻，不过多得你仍陪住我，前途怎不安都敢面对那管难过。在你身边不需拥有太心话得你未曾无视吗？默契累积增加，讲一半你早明噶。彼此不掩饰感觉，自然才是最好吧。就算仪态放下，道理放下，够坦白。全因有你在，可做自己，并无害怕。你傻傻等我，多得你时时找我，日子怎样过，往往有你最在乎我。你好得太傻，不过多得你仍陪住我，前途怎不安都敢面对那管难过。共你分享分担都有太多，在乎我，累你总担心我。不过多得你仍陪住我，前途怎不安都敢乐趣那管行错。共你分享分担都有太多，无需孤单过。一切经过，一起到。 节目完结之前，听过 Chantel 嘅拍档做咩 #BFF 啊！我哋听日5点再见。